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内地新冠感染情况仍处于零星和局部散发状态，如果从疫情本身特点来看，可以说疫情基本结束，但不能够说完全结束。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记者会说，新冠病毒仍然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全球角度来看，大流行状态仍然存在，疾病的危害也都依然存在，但可以说中国的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作为人口大国成功走出大流行，创造典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地区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高两至三度，预测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相当温暖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听晚北风增强。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51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1,02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7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84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6蚊，冇升跌；阿里巴巴95.15元，升2.2；盈富基金20.48元，跌6仙；美团139.1元，跌9毫；创科实业74.95元，跌17.5毫；京东集团187.3元，升3.3元；百度集团139.8元，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69.28元，升2.4毫；友邦保险81.1元，跌3元；快手55.05元，跌4.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9.444，瑞士法郎8.416，澳元5.352，加元5.797，新西兰元4.892，欧元8.32，每百日元对港元5.8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02。港金报17,10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41美元。卖出1,826.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交通意外喺新界嘅大屿山东涌道，东涌道近住东涌乡事委员会对开，因为有意外，暂时嗰段嘅东涌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啊来往方向都有啲挤塞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东涌道近住东涌乡事委员会对开嗰段有意外啊，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来往方向都系有啲挤塞。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就排到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稍为多车，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近芜湖街，港岛路面咧黄竹坑道，因为有啲临时工程啦，黄竹坑道。西行线去薄扶林方向，近住黄竹坑游乐场对开嗰度嘅中线系需要封闭嘅，咁啊嗰度咧就较为繁忙少少。九龙方面，现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嗰段直比较多车。新界咧上水嘅河上乡路，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河上乡路近住凤岗一段单线双程行车嘅，仲有就系大屿山嘅长东路都系有啲紧急维修。长东路近住欣澳港铁站对开嗰段咧，而家都系需要临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去柴湾、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观塘，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 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2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4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你觉得终身美丽系点噶？ 我觉得终身美丽系一份自信。 我觉得终身美丽系人哋认同你。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系有爱心，同埋嗰个人系好善良。 咩系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咗一世。 我嘅终身美丽系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 tips 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咁就终身美丽。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 Louis 黄丹妮。我以前细个咧都会成日听电台啦，咁又会夜晚系瞓喺个枕头上面咧就可以听到好多唔同嘅 DJ 去分享，又或者听到听众嘅分享咧，咁就会听住入睡啦。今年咧又系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咁就喺度祝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年， 联系香港。 阿妈， 点啊？一叫亲阿妈，一定系有嘢所求。 点会呢？我想提提你同老豆嘅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系啊，未完成实名登记嘅电话储值卡，即系太空卡，喺2月23日之后就用唔到噶啦。 吓，咁点算啊？ 好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搵人帮你都得。依家全港25个港铁站都有电话卡实名登记支援服务啦。我咁孝顺，梗系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埋你搞啦。 吓、啊，你乜都知嘅。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今日就系电话卡实名登记嘅最后一日啦。有问题可以揾电信商或者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问下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格林美可以话大放异彩嘅一位女歌手啊！今年咧就系23岁，嚟自美国嘅 Samara Joy 啊！呢一首新歌咧好有当年咧嘅一啲爵士乐嘅一啲经典风范啊！ Can't get out of this mood, can't get over this feeling, just can't get out of this mood. Last night your lips were too appealing, and the thrill should have been all gone by today. In the usual way, but it's only your arms I'm out of. Can't get out of this dream. What a fool to dream of you. 'Twasn't part of my scheme to sigh and tell you that I love you. 今届嘅林美咧，最佳新人奖嘅朋友亦都咧攞呢个爵士乐嘅奖项啊吓！佢嘅名叫做咧 Samara Joy， 留意呢一个名字。呢、这、一个礼拜我哋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啊 ，Can't Get Out of This Moo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点动，首歌 2月23号星期四骚动音乐，咁预告一下今日我哋六点钟嘅嘉宾啊，好多女仔啊。 係啊，波城你就最开心啦。 你开心啲。 都开心嘅。 你唔开心咩？ 都开心嘅。又见到你又开心，见到啲女仔 又 开 心。 我哋今日有 边理师啊。边理师啊。 好似係佢哋自己话佢哋而家。 见到啲网民帮佢改个名字。 网民帮佢改。 叫边理师啊。 咁啊到底 Beanies 呢一个嘅组合啦，即係由女星合唱去其中几位嘅成员，佢哋识咗好多年之后一齐组成，嗰个过程系点样样嘅咧？ 名点嚟啦？跟住讲翻当年嘅第一印象啦，都几好听啊！跟住亦都讲做呢一首歌同之前有咩唔同啊？ 讲下咁多位成员嘅一啲岗位啦、啲特色啦，即系点解阿左永远都净系识笑啦嗰啲。可以已经讲晒我哋啊啲访问嘅内容， 系啊 六点钟啦，听到 系啦，有五位成员，有啊潘晓彤啊、朱元璋天永啊、朱元璋天永一个人啦吓， 系 啦，咁跟住之后有阿 K 啦，跟住仲有 Winky 啦，同埋仲有左五位朋友一齐嘅。 系咁啊，今日咧我想讲嘅嘢咧，即系喺头半小时就系承接翻琴日嗰个话题，就 系 话说咧。最近我哋琴日咪讲緊呢一个 AI 嘅技术嘅。跟住然后我有啲朋友听到之后呢，佢哋唔知做乜嘢，突然个人好忧虑呀。即係佢嗰种忧虑係佢话佢话我好担心呢，我再系咁样做嘢嘅效率呢迟早就俾老细炒呀。佢话而家呢如果 AI 即係再發展落去，其實有好多本身靠依賴人力去做嘅嘢呢就會變咗冇價值㗎嘛。咁所以佢就驚如果我再咁樣落去嘅時候，第時老闆淨係用 AI 唔用我，咁點算啊？咁我話咁冇計㗎喎，你自己喺 office 返工你咪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咁樣。咁佢又舉一個例子嘅，因為佢發現自己有好多嘢呢，原來而家翻工呢即太過脫離佢哋本身職業所需要嘅技能，但係你要俾呢啲技能以外你要識更多嘅嘢呀，先夠應付而家呢一個社會嘅好多唔同工作咁樣啦。咁話說有一個朋友佢唔係做辦公室嘅，咁但係你唔好理佢做咩啦 ,ok, 佢亦都唔係做設計嘅，咁但係有一日佢收到佢嘅老闆嘅 order， 佢話：喂，嚟緊我哋公司咧就有一個活動，就要邀請啲嘉賓嘅。咁咧嗰個嘉賓即係要出去嗰啲商場嗰度做一個event 咁樣啦。咁啊啲嘉賓就要揾位泊車，咁啲嘉賓啊擔心唔識揾唔到嗰個位去泊車啊。你可唔可以整嗰啲嗰啲地圖啊，嗰啲卡仔話俾啲嘉賓聽嗰個路線圖，你喺個商場附近邊度有得泊車？你幫我整張咁嘅卡仔出嚟派俾啲嘉賓啦，或者 send 俾係啦， 咁咩？係 咪即係或者可能就算冇個實體卡仔啊，都你都整張電子版、數碼版嘅，咁啊 send 俾啲連埋嗰啲 invitation send 曬俾啲嘉賓，等佢哋揾到位泊車啦咁樣。咁第一下我心入邊諗，大佬啊，有冇咁蠢啊啲嘉賓？即係。自己揸開車會唔會唔識揾位泊車啊？講真，就算你俾埋個泊車地點，嗰個停車場係咪有位泊都講唔埋啦，分分鐘最後可能又要走去嗰啲隔離嗰啲停車場咧。你知有啲停車場爭位爭得幾勁噶嘛？咁啊，跟住然後咁就算啦。咁佢覺得咁可能老闆真係好體貼啦，好想啲嘉賓有一種賓至如歸咁嘅感覺。 咁應該要揾一個同事專係做代客泊車，擺低架車佢就可以入嚟啦。 咁但係個問題就嚟啦，佢就要去整一張咁樣嘅圖片去 send 俾佢嗰啲嘉賓啊嘛。咁佢最初咧就好簡單嘅啫，佢就去咗嗰個商場嘅網頁，咁就有嗰啲通常商場都有啲係啦 floor plan 啊，啲地圖話俾你聽附近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接駁方法啊、停車場嗰啲位置咁樣啦。於是乎佢就將呢一張嘢 cap 咗落嚟，咁然後就 send 俾老闆話：，將呢一張 send 俾啲嘉賓，咁啊搞掂啦咁樣。點知個老闆同佢講唔得啊，太低清啦。啲嘉賓睇唔到啲字，同埋睇唔到個地點㗎， 所以佢要自己手整。 係啦，你自己諗方法啦，咁樣。跟住我朋友就好頭痛啦，佢心諗我唔係做設計㗎喎，我唔識畫圖㗎喎，我可以點樣做呢？咁樣。咁然後佢又同佢老細反映，我真係搞唔掂啊！你得嘅，你搞唔掂，你叫埋啲同事一齊幫手諗啦，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就成個晏晝咧。 都茶飯不思啦，佢就諗咗好耐，到底可以點樣整到嗰張圖出嚟啦咁。跟住然後佢話有啲同事仲醒喎，佢話：，哎，得㗎啦，我幫你揾啲朋友畫啦。不過你知，哎，呢啲畫圖嘅嘢。我都要俾翻錢朋友噶嘛，係咪先？咁不如咁啦，你叫老細補翻我私底下出俾錢個朋友啦，你叫老細補翻鐘俾我啦，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好合理嘅， 合理啦，好合理嘅，俾人做啊嘛，等於 係啦。咁但係佢亦都心裏面好清楚知道老細係唔會肯嘅，佢會覺得員工係會搞得掂嘅咁。於是乎佢就陷入咗個兩難。嘅中間啦，咁跟住再加上琴日佢喺佢苦惱嘅途中，聽到我哋分享呢一個 AI 嘅技術，佢就心諗：唉，死啦！我可能要面臨俾老細炒嘅未來啦。咁 你同我講唔使驚住嘅，都要咧有人。即系你要人操控啊，暂时都技术未去到，你同佢讲一句，佢就即刻帮你抌， 所以 就到嘅。 我就安慰翻佢，我话你唔好咁担心住，你与其担心你会被 AI 取代，不如你谂下你点样可以善用呢啲技术去帮助自己嘅工作啦。因为佢成世人咧，佢都系做紧同一份工啊。佢冇嘗試過去接觸其他技術啦，佢亦都未必好熟悉而家網絡上面我哋而家好流行嘅一啲工具啦。咁好多可能網上免費用到嘅，可以幫助到自己平時做嘢快手啲。 係啊，即係其實要特登學㗎，因為我以前試過啊，我以前翻對前即係第一份工啦，啱啱畢業出嚟。咁我去工程公司嗰度做嘛，咁啊工程公司咁啊 suppose 我系做即系 tree survey 型睇树啊，做 landscape 嗰啲啦。咁但系嗰时个工作系做啲咩咧？就系你当我出去户外地方睇完嗰棵树喺site 嗰度 mark 落地图棵树嘅 location。 OK， 然后翻到去之后咧，就要将我喺户外 site 嗰度手画嘅一啲数据咧。就交俾公司裏面一啲畫圖嘅，我哋稱之為 draftman 啦、，draft 圖嘅同事 ，draftman 咧幫你喺一個實體嘅地圖當中去標翻明你指明嗰棵樹，譬如 A 呢棵樹台灣相思，其實喺地圖邊個位，咁我哋就手畫完之後俾佢，佢就透過 software 標落去，咁之後你就可以做到一張圖出嚟，就譬如我呢個位置，譬如我當廣播道沿路嘅樹，佢嘅位置你就可以清晰地喺個地圖上面顯示出嚟啦。咁、但係咧，你要標落去咧，就唔係我哋平時用嗰啲 Google Map 嗰啲咁樣，佢真係有一個 software 去做一啲，我唔記得咗叫 要額外去學嘅嗰樣嘢。 係啊，唔識嘅咁。咁但係問題咧，嗰陣時間公司咧規模幾大啊？工程公司唔係淨得我哋個 team 噶嘛， 係 佢畫圖嘅。同事得四个人，佢 serve 紧三层嘅， 哇！ 四个人 serve 三层嘅，咁大家都讲嘢啦。咁嗰阵时咧就有同事就叫我，你攞住呢沓嘢就揾draftman 帮手去画图。今日四点钟之前要有啦，咁样 画图嗰啲人真系如果下下咁样接单发，应该个个都话手都断。 佢已唔系个重点系佢已经系。年中无休，每日翻工一坐低就画图啦。但个问题系佢得一对手一部电脑，佢哋四个人画极有限啊嘛。 系啊， 咁跟住我就同我同事讲话，但系佢哋话赶唔切，冇啊，你要逼佢噶啦。咁我话我逼唔到，仲我系新人咧。 你凭咩嘢去走去逼个人？ 我冇咁嘅权力啦。我唔识啦。咁佢又唔识我啦，我又唔识佢，我又唔识呢啲所有嘅嘢啦。我只能够摆喺佢度啦。咁佢就話你我聽日再俾你啦。我唔得啊，佢哋話要啊，佢個個都係咁講㗎啦。咁你點啫咁樣？咁同埋佢哋係一啲老師傅前輩，所以其實比較惡㗎。 OK， 係啊，同埋你啲嘢一唔清楚，佢問你呢，你要答到佢，如果唔係佢畫唔到㗎嘛。 同埋你會好慌張啊！佢一問你嘅時候，你就會開始慌張㗎。 因為佢問我啲嘢我唔識啊，我唔識用 software 啊，我明 我點樣畫啫咁樣。跟住後屘咧。我觉得咁样唔系办法，因为两边不是人。于是乎咧，有一个后屘有一个新入职嘅 draftman， OK， 年纪同我差唔多，所以嗰阵时咧，我做咗一个举动咧，就系我俾图落去啦，我坐喺佢隔篱 ，OK， 你就睇佢画，偷师， 亦都系我嘅同事同我讲话，你要逼迫佢快啲画嘅，你要坐喺佢隔篱睇住佢画先得嘅，咁喺我的角度坐喺佢隔篱画其实冇用嘅，不过咧总好过我坐喺自己个位，因为你坐喺自己个位度，嗱呢个就系职场，大家都明白，其实有时做样嘅啫嘛，你个同事见你坐喺自己个位度，佢觉得你唔着紧件事，但系当你坐咗去画图嗰个人隔篱，哪怕佢画紧系咪你嗰张图，哪怕你对件事有冇帮助，佢觉得你 係推進緊件事。咁我嗰陣時係選擇咗用呢個 approach 啦。 OK， 喺老師傅隔離冇可能㗎啦，因為即係冇啦，佢一定會鬧 成。你坐喺我隔離做咩？阻住我做嘢。 係係，你又唔識咁樣，你而家當你邊個咁啦？但係個新仔咧。是一个大家同辈呢咁、啊、我就 好倾啲 好倾啲咁我就请教佢一路做嘅时候我 係 介唔介意我都问一问你咁佢又好好好好人嘅所以喺度画嘅时候佢都有讲个概念啦於是乎呢我学咗啲基本嘅我问咗佢因为其实最重要呢就係、是、有时唔係自己画唔到你当好意思画家定係点样你都識读嗰啲嘢啦个问题係嗰个成间公司嘅 filing system 啊个 filing system 就係、是我喺自己个位个电脑，我入到个 software， 我改到啊。但你改完之后嗰个 amendment 系咪升到落去个公司个系统先？喺、得我自己部电脑度改完，但系原来下次我个同事揾个 draft man 话佢个 database 原来系冇我改嘅嘢，咁系冇用噶嘛？咁、你嗰啲咪乱咯。所以其实最重要系要学识佢个 filing system。于是乎，我问完佢之后。我就再去图书馆借咗个 software 嗰本书，学即系睇咗最基本嘅使用方法，同埋、因为。嗰、那個有心係純粹係因為 方便自己做嘢咯。 你冇嘢可以做到啊，同埋因為其實我一路就等緊佢張圖啫嘛。我喺其實我自己位度冇嘢要做噶。 明。 咁於是，我成個嘅工作嘅工序其實係等佢完成咗，我先做到下一步。咁我都有時間。於是乎，我喺自己個位度就去摸索，跟住就後尾有啲最基本嘅 amendment， 有時真係嘅好簡單，改一兩下嘅啫。咁喺揾你做嘢嘅上司角度就係、是。改咁少嘢，你叫佢做咗先啦，五分鐘搞掂啦。咁但係人嘅角度唔係噶嘛，係、啊，即係喂我排隊噶嘛，我做緊，我突然間幫你開個 file 喎。 同埋個個行埋嚟咁樣同我講，我真係邊得掂啫，係咪？ 同埋你以為五分鐘咧，人哋唔係咁覺得噶嘛？好似你做嗰啲設計都係有啲客成都話，誒、個字搬個位啫嘛。你估你真係個小畫家咩？係好多嘢噶嘛，係咪？咁所以嗰陣時就係冇辦法噶啦。你面前得呢啲嘢，我唯有攞住個工具，然後學咗，然後嘗試用啦。咁咁當然，我最後覺得呢個風氣實在太唔好，所以我離開咗間公司但係嗰段時間 好唔鼓勵性嘅呢、這個故仔， 係啊，因為啊呢個風氣係 係其實係我明白我明白你嗰種激心，因為係嘅，即 係激心嘅， 本身我都同我朋友講，其實呢個真係唔係你嘅職權範圍，你真係可以其實同你老闆老實講，你不如推咗佢，你話真係做唔到啦，你話一係只能夠 outsource 出去做，我明嗰個道理。 有時唔係你唔想進，而係。我咁样低一次，我可以做得几多次啊？唔通下下都系咁咩？你一世就系咁啊？咁当然啦，呢、這个职场大家都好明白啦。咁、但系冇计啊，大家我所以我只系讲我明白咯。 但系自己偷学定我啊冇啊？ 要噶，你真系待定，即系有时即系最基本画图啊、片啊嗰啲，而家做嗰啲一定会有用咯。所以我啲 friend 会星期六日即系特登去走去上啲班去学剪片啊，成 啊， 你待住起身，你唔知公司突然间需要用到咯。 所以我朋友最后选择咗一个方法去解决呢个问题，唔系就系、是、出卖朋友，叫个朋友帮手啊。 所以都呢啲工具嚟嘅，唔使担心嘅。你同你 friend 讲暂时我哋。人类有未呢啲位置未可以被取替嘅，你同佢讲话会取替佢嘅只系 其他人啊， 系其他人咯。好似呢首歌所讲啊，喺你情人眼中可以取替你嘅只系另一个情人咯。 已习惯没有你的现状，如旧去度过生活繁忙。仍然能饰演快乐强悍，到晚上藏匿于被窝，挂念快渐要远超负荷，还在凑着记忆的线索，如若情感。可决定收放，到底清荒谬定还是个醒觉？你我在人海丢失对方，过去犯太多不必的错，到这日才终于发觉又怎改过？又下个取替我，望你亦会想不舍得最初。答案又如此的清楚，何必继续沉迷以往？又疑心多，从前爱过便好，放下照片封妥。 听过呢一首啊，男仔头同埋 Gorilla 合唱嘅《下个取替我》啊。 Kavita 未开声就 之后还翻 Kavita 俾大家， 就取替咗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公布2023-24年度卖地计划，有12幅住宅用地，当中新界占8幅，2幅在港岛，2幅在九龙，共涉及大约9120个单位，是自2019-20年度以来的新高。12幅地分别位于坚尼地城西宁街和域多利道交界、启德、屯門和東涌等，其中6幅用地滾存至2022-23年度賣地計劃。至於新一季度賣地計劃，政府會招標出售2幅住宅地，分別位於荃灣、堅尼地城、西寧街及域多利道交界，涉及大約2400個單位，私人重建發展項目會有5個，涉及360個單位。发展局预计下年度私人房屋供应目标大约12900个单位，若果综合不同方式供应，下年度单位潜在供应量超过20000个。本港通胀连续两个月升温，一月整体通胀率升至2.4%，比前一个月高0.4个百分点，创13个月新高。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之后，基本通胀率亦都是2.4%，同样升0.4个百分点，创近3年新高。主要是食品价格和电力费用升幅扩大所致。政府发言人说，基本通胀率上升部分是由于今年农历新年来临得早，因此等到有二月数据之后，将两者合并分析，能够更有效评估基本通胀情况。发言人说，本地成本压力或者会随着经济复苏而上升，外围价格压力预料略为缓和，但是仍然维持显著。整体而言，通胀可能因而面对一些上升压力，但是短期内应该会保持温和。财政预算案提出举办开心香港活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计划会在全港几个地区举办大型市集，汇聚本地、内地和海外美食，市民到场购买或者试食。他说初步预计会在不同周末不定期举办，稍后会同业界商讨细节。麦美娟说，当局预留2000万元推动有关活动，希望可以尽快推出。又提到四月将会发放新一期消费券，希望到时市民可以支持本地消费。他又说这项计划由民青局统筹，当中会有青年元素，希望可以让本地年轻人尝试在市集营运。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中国侦察气球严重侵犯美国主权领空。国防部官员亦都说，中国仍然是美国面临步步紧迫的挑战。中国正是运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试图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说，坚决反对美方个别人士罔顾事实，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他说，长期以来，中方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义务，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既不在全球炫耀武力搞军事行动，亦都没有将其他国家带去战乱动荡。谭克飞指，对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构成挑战性、现实性威胁的，恰恰是一些国家唯我独尊的错误世界观和你输我赢的狭隘安全观，希望那些固守冷战灵活思维的人纠正错误对华认知，少说危言耸听的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相当温暖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听晚北风增强。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中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同你跟进喺东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而家东涌道近东涌乡事委员会仍然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暂时咧就唔系好挤塞，揸车朋友经过咧，请小心同埋忍让。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嘅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系接近纪元，喺南区浅水湾道去香港仔方向近南湾道车多，龙尾去到门牌102号。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流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系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接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系接近果栏。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喺上水河上乡路因为有水管急收，河上乡路近住凤岗一段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银行要我揿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嚟话怀疑我犯咗法，要揿条 link 输入账户名同密码。 户口多咗个收款人，要揿呢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系唔会经短信或电邮嘅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噶。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揿 link 前要三思。 速食时装盛行，本地新晋时装设计师希望借此一展所长。贸发局同创意香港为设计师筹划比赛提供支援，呢啲措施系咪帮到业界进军海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时装新浪潮，今晚7:30，港台电视31。 深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深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斌臣，你可唔可以醒少少啊？ 吓，呢啲嘢话即刻醒少少就可以即刻醒少少嘅咩？如果系咁神奇嘅话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 我谂唔会，我咁大个人都仲懵下懵下啦。 当你偷我手逛街，事情越来就越怪，心理句成什么的状态？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有情感，乱放大。有时笑容也笑歪，方能隐藏这失态，不能讲 hint. Yeah, just tell me what's on your mind. What's on your mind? What's on your mind, girl? 有些爱情那精彩，聪明的人不贪快，先旁观情路上事态，明天将。Time, baby, you're a fly in between the lines. That's what you want, maybe. 地位特权经已在手，非我们这种亲厚，死不界定。谈恋爱或做朋友，何处入手？其实我好想呼救，有这种隐晦密友，男孩从来不擅长。 带嚟有 Anson 变聪明豆，我成日都谂，如果呢个世界上真系有一粒豆，你食咗即刻变聪明嘅话，咁食咗之后嗰个你仲系咪你自己呢？本来喺你身上一啲好讨喜嘅特质，人哋仲会唔会睇得到呢？ 你真的不会做戏，有黑心观众在笑你，但我却极明白你没兴趣披上画皮，够真的先叫做美，说真话别人也在避忌，没哪个自然像你敢于悲与喜，如果你没应援，让我一手将宇宙撑起，陪你过最坏的季节，牵手等转机，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间挖苦你，但我欣赏你的一切是完美，不会为随俗做作到死，若世上偶像得一位可以追捧，我只要你。我只要你。来年当你盛放时，愿这双衣可以被记起，曾有过那段苦涩，也怕做掂你，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间夸苦你，但我欣赏你的一切是完美，不会为随俗做作到死，若世上有尽。 曾慢慢发光，只有你，无需怕去做你，总有我陪你。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等你这晚开场你，唯有我心塌地。任世间不懂你，但我心知有一天你总会飞。真爱是陪伴，直到老死。就算如满路的追击，逼你心死。 有 Jeffrey 魏俊生第一个谜，我经常都以为一个人蠢蠢地都可以是一个讨喜的特质。 Sometimes I adore you when you look into my eyes。 但点解相处耐咗 ？You can see whatever I'm completely mesmerized。 又会变成关系之间的一埲墙呢？ When you get me really mad, like last night you shout about tricks and I'm next to you in bed. Boy, you're such a teaser, though I kinda like you cause you got some features that I like in an imaginary lover. But you're a loser when it comes to taking care of a girl. Boy, you're such a teaser, though I like you but you're late. Nancy Quay teaser。咁如果初初识一个人，就系中意佢蠢蠢地个特质，但系对内咗又觉得佢蠢蠢地呢个特质好麻烦，会唔会少啲联络，保持距离，可能对大家都好啲咧？ 明在手机里面，情感怎么冲淡？无尽的尘心，你间的耳环，都要刻意隔空爱神。 说话，一想到梦贴身一样近，用 FaceTime 上映快又有气氛，日子很苦但开心和大地散心，中秋节元宵佳节谁点灯。 special 嘅 her， 既然人嘅特质系唔会改变，咁系咪即系代表要笑到啱，先能够确立一段恒久嘅关系咧？ Feel it all over and over. 马天佑第 N 次初恋。 他们说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make a wish come true 我想我不太懂得什么叫做爱情 yeah, But I feel You've been going round circles in my mind Wishing today you would be mine Love is like a puzzle You're the missing piece I'm looking forBeen staring at the ceiling Thinking about you all night long Girl, I know we have our differences But I gotta be honest with you It's true That I have a tiny crush on you Never know, can't control, it's not the ending of the road I don't know,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maybe strangers again Ten to the hundred, to the thousand, to the million Meeting you is a miracle in the world of a million Like whoa, I was in love, the time we spent together, I can't get enough Stars collide, thank you for passing by, I don't know why Hurts a little but I won't cryThe best to you, my love for you was true So I wrote a song, but I ain't tryna prove 虽然最后结局不是我们在一起但是很感谢你叫动怪记忆 You are my one and only It's my time to leave Love is like a puzzle You're the missing piece I'm looking for I've been staring at the ceiling Thinking about you all night long Girl, I know we have our differences But I gotta be honest with you It's true Can't I wish 新闻之前听过有 Quinton featuring Akina Young 的《流星雨下的我们》， 行社鼓励计划等。他说通关之后旅客陆续来港，虽然目前旅客量与2018年高峰时仍然有距离，香港处于复苏期，相信业界已经过了最艰难时候。他又说明白业界目前在人手和准备工作方面仍然有压力和挑战，相信在復業初期，當局推出可長達十年期的百分百貸款擔保，能夠提供幫助。內蒙古阿拉善盟露天煤礦坍塌事故，至少五人遇難，六人受傷，仍然有48人失聯。公安機關介入調查事故原因，相關人員已經受到控制。事發在昨日下午一點多，發生坍塌的是露天煤礦作業面北面山坡，由於現場坍塌範圍大，並且在昨日傍晚發生二次坍塌，救援難度很大。為保障救援安全，當局已經設置滑坡位移監測設備，大型機械正是加固搜救作業面上方有坍塌風險的地方。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計搜救失聯人員，全力救治受傷人員。救援指挥部表示，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伤者在宁夏一间医院接受治疗，生命体征平稳。 天气方面，影响广东地区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本港方面，下昼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高两至三度。预测本港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相当温暖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听晚北风增强。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东涌道近住东涌乡事委员会仍然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揸车朋友啦，经过请小心忍让。另外喺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龙门居。重复一次，就是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安定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在温思路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黄竹坑道去华富方向近香业道较早时曾经有些小意外，比较多车一些。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繁忙，龙尾系接近美林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兆安苑。公路方面，最后提一提大家啦。上水的河上乡路有水管急收，河上乡路近住凤岗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经过请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的致癌物质，这个零烟害的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起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今集咧，请嚟有嚟自巴基斯坦嘅 Isa， 同我哋分享巴基斯坦嘅语言 Wudu 乌道语。 Assalamu alaikum。Mera nam Aisha he. 你好嘛 ，How are you？ 喺乌都语上边系点样讲嘅咧 ？Aap kaise hain？ It means like How are you？ 一齐听多次。 Aap kaise hain？ 想学多几种唔同语言，记得听实逢星期日早上六至八由思培同埋 Shinza 主持嘅 Beautiful Sunday 啦。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空洞。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Johnson， 今日呢队嘅嘉宾咧有新朋友又有旧朋友、啊。 是啊，波成，既然他们都忠于人齐，那就可以起飞的了，所以我要送这一句给他。快马加鞭尼斯。 哇，不要浪费时间，嗱嗱声送个卷轴给人家啦。首先歡迎我哋松音樂今日嘅嘉賓咧，係有 Benis 嘅 ，Hi。 Hello。 係啊，你話嗰個字體，因為我哋嘅同事啊 ，Carmen 每次寫咧，特別英文字，佢都會即係按翻嘉賓，可能佢嗰啲 cover art 啊，各樣嗰啲咧，咁佢就翻嘅，咁所以呢一個字體都係盡量跟得翻你哋嗰個寫法。 好有心啊！好有心 。系啦，对于收到呢一个快马加鞭，你哋系明啊嘛？呢、這、一个系嘛？ 其实我唔明 啊。系啦，我估到啊 ，Jamie 应该系唔明啊。系啦，跟住阿左都唔明啊。 你明？你意思系明唔明句成语讲？ 系啊，明唔明个成语讲咩本身？ 快马加鞭， 快马加鞭， 即係快啲 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加埋一齊就係快馬加鞭你斯咁樣。 係啊，即係你騎一隻馬嘅時候咧，自己再加鞭，即係鞭策佢再快啲，即係再加速咁解嘅。 哦，好啱我哋啊！ 覺得係即係喺而家呢一個嘅年代啦，即係譬如做一個新嘅組合咁樣，好需要呢樣嘢啦。再加上我又知道你哋已經出完一首歌，已經諗住開 show 啦。 嗯。 咁跟住呢件事亦都係好快啦，呢件嘢。 你咩意思啫？人哋好耐之前都有開。 都係，但係以 Benis 呢個嘅身份開 show 咯，係啦。咁所以就係啦，就送呢個快馬加鞭俾你哋，鞭策你哋咁啊。 你鞭策人哋啊？咁犀利啊？係啊，督住人哋咁話啦。 係啊，咁啊，送個短肉送上嚟，希望你哋中意。咁啊，應該可以俾聽眾逐一了解你哋嘅好多嘅範疇啦。咁不如先由呢一個組合嘅名開始啦，即係呢個 Benis 呢個字嘅解釋啊，去到即係大家走埋一齊去諗呢一個名各樣係點樣開始先咧。 當初 Benis 呢個名咧係阿 Winky 提出先嘅，咁但我哋係因為我哋行民主制嘅，即係我哋每個人都會拋幾個選擇，咁然後大家投票。咁但係呢個投票當中其實個選擇有好多係好奇怪嘅，有嗰啲咩啊 ，blanket 啦，有咩 cheerlady 啦 ，cheerlady 啦，仲要講我哋係講過話掂嘅 cheerlady 嗰陣時，唔知點解 好掂啊， 係覺得掂嘅，跟住仲有咩 pink noise 啦，跟住 breezy 啊， 哦 breezy cozy， OK， 係，但你會發現圍繞個主題都係。keep you warm 啊，覺得哦温暖啊嘅感覺， 係 啦，但係因為 blanket 太直白啦，所以就有啲肉酸。 咁 chair lady 係點樣嚟咧？ 哦 ，chair lady，chair lady 係邊個？ 邊 出我㗎？佢超同 係我講嘅，係咁啊！我問咗一個朋友，咁因為咧因為我哋嘅出身係女聲合唱嘛，即係 choir。咁如果將 choir 個 O 字轉咗做 A 字咧，就會變咗做 chair 啦。 哦，即係個變體咁啦，好似係 choir lady 係咯？點解唔 keep 翻 choir ladies 嘅？ 因為聽落就會好似一隊，即係可能係咯合唱團咯。 即有啲女權嘅味道，當初 chair lady 係咪？ 我都以為係啊， 幾好啊！ 一句冇用過， 我都係嗰句啦，民主好啊，我哋投票，所以 最後揀咗 Benis， 係覺得呢個名字對你哋嚟講有啲咩吸引力，或者你係聯想到咩，令到你投出咗呢個咁重要的一票先？ 我覺得冬天啊嘛， 啊係啊冬天， 冬天。 我覺得嗰次冬天之後都幾 Q 啊個名， 係， 所以就 冇關係嘅冬天同幾 Q 呢樣嘢喂。 如果係夏天去倒 退都 Q 㗎，夏天唔 Q 咩？夏天都 Q。 夏天就唔係諗呢個名，可能未必揀呢一個名。其他人投票揀呢一個名嘅原因咧， 你嗰陣時提出呢個原因係乜嘢？ 我幾中意嗰啲名叫咩 is 啊咩 is 啊咁，即係覺得好似 Winky 係 Winky 咁，即好似 QQ 地啊。咁所以咁我提出咗一個乜兒咁樣嘅名，跟住話 Benis 係冇啊嘛。我覺得即係冬天大家其實都會用佢嚟保暖啦、啊。咁我覺得呢樣嘢應該好多人都會有。 我聽落幾舒服，係好舒服嘅一個名 字。即係呢一個名字投票就最後得出咗啦。咁但係 D1 要成團啊，即係要有五個，而家五個人啦。嗰陣時有冇話係由邊一個發起，跟住點樣去物色 ？OK， 由呢五個人去組成 Business 啦。 咁當初咧係一個茶記嘅浪漫故事嚟嘅。咁當初啊，陳輝陽先生有時咧都會成日約我哋做唔同嘅活動啦，有時會跑下山啊，有時就行山，食下早餐。咁我同佢嘅浪漫就係食茶記嘅。咁佢嗰陣時係話啊 ，K 食個茶記啊，你近排點啊？咁樣我有啲嘢想同你分享咁樣。咁佢就講話啊，你哋最近有幾啲女仔又唔同女仔都好似想喺音樂嗰邊有唔同嘅發展或者創作，你哋有冇諗過會群埋一齊 group 埋一齊去創作一啲唔同嘅嘢咧？可能有啲擦出唔同嘅火花，或者係一啲唔同嘅感覺出嚟。咁我好似又得喎咁樣。咁其實咧，佢自己咧，佢其實都有暗馬底有揾唔同女仔嘅。即係佢係成日滲下揾下啲種子咁樣滲落嚟，呢、這個嘢得喎，你試下啦咁樣。咁但係佢個角色就好似個明燈咁樣，佢話俾我聽點樣做咁咯。 但係佢呢個明燈係真係明噶嘛？ 佢明嘅，明嘅，唔係真係 冇錯。 唔係啊，冇道嘅，冇道嘅，佢真係個明燈嚟嘅。係啊，係。 咁佢提出咗呢一個嘅概念之後，咁跟住要去即係組班揾而家嘅組合啦。咁係咪由阿 K 你開始點？其實阿陳輝陽佢都有提議， 佢自己都有提議下嘅咁樣。咁所以就傾傾下，約約下，我哋又試過約出嚟唱下嘅。咁同埋曾經都試過有一個 show 係咁啱我哋呢個五個人嘅組合啦。 係 哇，嗰、那個 chemistry 好神奇喎！即係我哋夾咗一次啫，嗰種默契啊，嗰種默契啊！真係好難得， 佢強調咗兩次。 係啊，因為我嗰陣時覺得我好 amazing， 其實本身都好擔心嘅，即係我哋嗰陣時唔夠時間啦，跟住我哋夾咗一次，我話哇掂啊！ 但係呢一個組合嘅化學作用係在於大家把聲係好容易 blend 到埋一齊啊，定還是可能大家擅長唱嘅一啲 style 比較相近啊，定係？是在哪一個方面你會覺得啊，其實這五個人的組合真的好像剛才你所說的真的好像很夾得到、啊、 我覺得因為唱開大家的 range 或者唱開的東西都有少少不同，即譬如你可能低音去到高音都有、嗯、譬如阿左和 Winky 都是 Winky 是低音都很唱到，即阿左是很高音的嘛， 那 我就中間一點的Jamie 都中間，即阿本晚譬如超同又可以唱到低音，我覺得除了在音樂上本身譬如超同作詞又很厲害， Jamie 編曲這些東西又好強勁，咁然後佢兩個 music sense 又好強，咁啊喺音樂上就係好夾啦，同埋我覺得我想 emphasize 係我哋性格上我都覺得好夾，咁、所以我先覺得呢件事係好 work 咯。 係，咁因為譬如潘曉彤啦，同埋 Jamie 之前都有訪問過，可能喺蘇澳音樂嘅聽眾就會了解你多啲。咁嗰陣時，譬如你哋已經有做自己嘅作品，咁跟住收到呢個 invitation 嘅時候，你哋兩個各自啦，可能嗰個諗法係點樣樣嘅嗰陣時有冇啊？ 其實我一聽到咧，我係覺得我似乎冇唔做嘅原因咯。 嗯、 即係我覺得好多方面嘅，第一方面就係、是可以試一啲平時即係可能行 solo 嘅時候唔會試嘅嘢啦。咁因為我自己本身好本能地寫嘅都係比較暗黑嘅，咁、所以而家就會發現哦，公主抱今次係完全係另外一個風格嘅嘢。咁同埋另外一樣係有一種感情嘅 attachment 喺入面，就係、是女聲咯，即係女聲合唱呢一件事。我係有一種覺得哦，如果可以繼續，即係雖然係少個 group 細咗，但係仍然都係一班女仔一齊唱歌。我覺得呢個係有一個 attachment 喺入面。 Jamie 咧咁。 我之前嗰啲歌名都係自己喺屋企嘔出嚟嘅，好悶好孤獨 啦。 而家可以出街嘔啦，即係去下阿 K 屋企啊，又去阿 Winky 嘅 studio 咁啊，咁就繽紛啲啦。咁同佢哋一齊傾出嚟撞嘅嘢，又會同我本身嘅嘢唔同。咁好似今次咁，可能話有啲 style 都會似翻我自己作嘅歌，但係有咗佢哋唔同嘅人把聲啊、texture 啊，或者編曲嘅，其實嗰個 direction 都已經好唔同。亦都系唔会系我自己出嘅歌啦，系啦，所以我就觉得啊，咁样都几好玩。 咁啊，左啦，譬如即系之前可能系喺比赛当中，大家会有认识到你啦。咁喺比赛之后啦，音乐上面嘅你继续会有玩紧嘅又系啲咩嘅？ 其实比赛之后一路都自己有出一下啲商场啊嗰啲 show 啦，咁都系唱歌为主，然后开始慢慢就唱多咗演唱会嘅和音啊，即系做一啲比较。幕后翻少少嘅嘢，咁所以其实今次收到邀请，我又觉得哦都好、啊，都有合唱，我本身系一件好好热爱合唱嘅一个人，咁所以有五个女仔一齐唱咧，都系一件好事。 咁喺成團之前，阿 K 咁你自己咧，由你自己音樂上面一路處理咁，或者玩緊嘅又係有啲咩噶？ 我自己之前咧就係有玩過造聲啦，咁嗰陣時就好快就 fold 咗啦。咁然後我嗰陣時就喺度諗，哇，其實到底我自己想要啲咩呢？到底我嘅夢想又係啲咩？好 lost 㗎，即係好 lost 㗎，諗住啊同心壯志去，跟住點知？但系我走咗， 咁点算咧？ 系啦，咁系嗰段时间系好 lost 嘅，即系 lost 咗一年，跟住谂自己系要啲乜嘢，我自己中意做啲乜嘢，咁我自己就系好中意一班人去做一件事，即系嗰个我系 bring out 得比较 strong 同埋 bright 啲嘅，即系我好中意同一啲叻嘅人一齐去 work with 一啲做一啲嘅嘢。咁如果我自己音乐上咧，我觉得我要学习多啲嘅。如果有一日可以嘅，我都会想自己有自己嘅歌，系由自己去出品，好似佢哋咁叻咁咯。即系呢个系暂时自己嘅想法。 系咁，跟住就阿 Winky 啦，都俾听众了解多啲你啦。 我比较少，因为我都系比较少接触呢一啲 pop 嘅世界、或者娱乐圈嘅世界。咁、其实我自己本身咧就系、都系唱开歌嘅。咁啊，合唱有唱啦。Acapella 有唱啦，咁一啲和音即系演唱会嘅和音都有唱啦，咁所以对我嚟讲咧，只要有得唱歌咧，我就好满足噶啦。咁所以咧，嗰阵时一收到个邀请，话喂搵一齐唱歌五个女仔，咁我话好啊，点解唔好啊？即系系咯，有得唱歌咁，仲要大家都好夹嘅性格，咁就我觉得系会。唔知道讲咩啦， 就冇原因唔试啦， 就冇原因唔试啦， 因为系冇 lose 啊嘛，即系 nothing to lose， 根本系一个 win-win 嘅 situation。 但我想知道，因为譬如女仔嘅组合或者女团啦，即系喺香港而家会多咗啦，好似唔同嘅团体组合都有属于自己嘅风格或者定位。呢一样嘢你哋有冇 day one 其实都要倾，我哋系一个咩风格咧？即系有啲可能系咪唱嘅、跳嘅、靓嘅、索嘅咩都好啦。咁有冇谂过呢一 样？样都有噶， 可以样都得噶。 有啊有啊， 系啊， 我哋都有跳舞噶，但我哋系用声带跳舞。 系，呢个系咪代志咗嘅？呢个系， 呢个系潘超同 我哋粉碌丝入边有嘅。 系啊，潘超同。 因为啲人问我哋跳唔跳舞，我哋都咁大 声带会跳舞啊。 我觉得系用唱歌嚟疗愈大家咯，都系 系 系，同埋我觉得编曲上我都会想 keep 住有嗰种和声啊，系合唱，去系啊，去包住大家，因为我觉得即系啲最 raw 最仲净系用人声唔同 part 咁样系。 可以好 magical， 系啊！ 頭先你話有一個 notes 準備咗唔同嘅嘢，我想知道你仲準備咗啲咩？ 出道指南 嗰啲咧， 出道指南， 即係 expect 嗰啲訪問會問嘅問題。 如果遇到個主持人問你哋邊一個係最惡嘅時候， 就你呢個答啦。 有， 我想知有冇啲你準 備有。 哦，係有冇啲準備咗未啊？問啊，或者咩嗰啲可以講？ 通常都係問嗰幾樣噶嘛，邊個最為食啊？邊個成日遲到啊？ 有，有，真係有。 我想知啊！ 你問我哋，我哋就 好啊。边个最恶啊？五个里边 最恶啊！ 我觉得我最恶， 我都觉得系 我最恶。 阿 K， 阿 K 最恶， 我仲以为系我添。 你唔系啦，你 唔恶啊？佢好冷静， 系你冷静， 佢好冷静， 但我恶就好恐怖。 诶，澄清翻先，阿 K 系要吐要唔唔系点讲？即系佢吐我先会恶。 哦，系啊，系佢嗰种恶，未必系佢嗰种情绪发泄，佢系。即係要好 firm 嘅，所有嘢好 firm， 哦係，冇乜微音， 即刻同你拆掂佢嗰種 樂， 係啦係啦， 咁就幫你 speed up 咗好多 process， 係要有一個人嘅， 要有個人有火啊，係一啲出現問題嘅情況， 係 啊，即係如果林伯伯咧， 我哋 俾人執啊嘛，係啊， 嗰本指南寫得好 detail， 幾好，答得好大方得體。 點樣用一個負面嘅形容詞形容得佢正面啲 嘅？最難答就係呢啲啊！咁啊，問一啲好啲嘅嘢啦。咁邊一個成員最好啊？ 我個都咁好， 梗係陳生最好啦。 陳生， 勁啊！呢個 代錢補充翻落本指南度啊！ 我諗下仲有啲咩形容詞係佢哋會準備咗頭先有啲咩？ 邊個最 遲到好似啊？ 唔係最容易瞌眼瞓咯。最早攰啊！最早要翻屋企瞓覺嗰啲啊！ 哇！你呢個問 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 要諗， 因為應該佢哋經阿陳生訓練，佢哋係唔會早瞓覺噶啦， 唔識攰噶嘛， 應該唔識攰。 我哋冇啊！ 佢幫我哋答 埋。唔係，通常 常咧，我哋好好嘅。如果前一日咧，入嗰個人好忙，我哋係知嘅。咁咧，第二日就會早放佢， 係就咁樣 去。或者有陣時譬如 FaceTime 要開會咁樣咧，咁有陣時係夜好夜先開始，但係會申請咯，即係我今日要申請十二點鐘瞓覺咁樣。 但係最後你兩點先收線， 你明明先收線， 兩點先瞓。 我係遞個 form 嗰人，但我自己冇， 真 係approve 咗㗎啦。 但係好老實講，就係即係呢個女團叫做成立咗以後，會唔會多多少少其實真係發現同以前自己嘅生活節奏係真係原來係有改變，或者可能有好多嘢做事方面啊，或者可能係日常生活方面係要大家都要互相就下㗎咯喎，咁樣 比我想中就得少。 我諗為即係最大嘅嗰樣嘢 ，for 今次呢首歌就係我哋。成日都要夜晚先得閒，好夜先得閒去傾嘢，即係講緊係十一點打後，咁然後一傾就傾到三四點咁樣，係嗰啲時候就真係最攰嘅， 同埋會少咗時間同屋企人咯，真係因為開會，咁就真係一收工或者一做完嗰日要做嘅嘢，翻到去開電腦 Google Meet 見到就係佢哋， 但係的士已經 Google Meet 緊， 係啊。 係啊，咁啊，問多一樣嘢啦，邊一個喺呢啲時間負責去提高大家嘅士氣啊，搞下笑啊， 精神、啊， 大家精神下，氣 氛擔當 啊，咁樣， 氣氛擔當， 氣氛擔當 係 OK 嘅， 比較大情大性，唔好意思。 比較慢得少少咯， 比較慢得少少。 佢一笑我就好開心噶啦， 你琴日都係咁笑。 Just wanna be with you， 天天也挂念，真心这张脸别改变。哦，做梦也要拥抱，窗外变着鲜花才获得分数。谁人若真爱着我，不要睡眠也考虑。半夜里吹。 The Beanies 的公主婆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到访广州和深圳。他在广州会见记者的时候说，今次拜访了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双方讨论了怎样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未来亦都会带领特区政府司局长到访大湾区九个城市和澳门。李家超说希望下个星期先访问澳门，另外亦都正是同立法会商讨组团拜访大湾区城市，预计四月成行。发展局公布2023-24年度卖地计划，有12幅住宅用地，当中新界占8幅，两幅在港岛，两幅在九龙，共涉及大约9120个单位，是自2019-20年度以来的新高。十二幅地分别位于坚尼地城西宁街及域多利道交界、启德、屯门和东涌等，其中6幅用地滚存至2022-23年度卖地计划。至于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政府会招标出售2幅住宅地，分别位于荃湾、坚尼地城西宁街及域多利道交界，涉及大约2400个单位。私人重建发展项目会有5个，涉及360个单位。内蒙古阿拉善盟露天煤矿坍塌事故，至少5人遇难，6人受伤，仍然有48人失联。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事故原因，相关人员已经受到控制。事发在昨天下午1点多，发生坍塌的是露天煤矿作业面北面山坡，由于现场坍塌范围大，并且在昨天傍晚发生2次坍塌，救援难度很大。为保障救援安全，当局已经设置滑坡位移监测设备，大型机械正是加固搜救作业面上方有坍塌风险的地方。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相当温暖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听晚北风增强。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讲意外事故啊。新界咧，头先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喺安定村对开就有意外事故。咁啊，头先就好塞车噶。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多车嘅。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之前安定村嘅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多车。龙尾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而大屿山东涌道近住东涌乡事委员会对开咧，之前都有意外事故嘅，呢种意外事故都清咗场嘅咧，大啲封路全部开翻晒，咁啊交通就回复正常。现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北角线都系多车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消防局，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的龙尾近住龙翔道桥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邵家家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 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嘅 show 音乐嘉宾叫有 Benis 啦，咁有五位成员啦，介绍多次有潘超同啦、Jamie 啦、左啦、K 啦同埋 Winky 嘅，咁啊，你哋嘅公主抱呢一首歌咧，咁我同阿斌都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嘅。 我估嗰样嘢咧，其实头先上一 part 已经好似开咗一半答案噶，但系我都戴定头盔先，我都应该觉得会错嘅，因为我估嗰样嘢就系本身谂住话今次唱公主抱呢首作品，因为五位嘅成员喺女声合唱去一齐认识再。组成我本身谂住估嗰样嘢就系点解第一首歌会走一个比较偏向 R&B 啲嘅风格，就系想尽量希望听众唔好将女声合唱嗰个形象重叠咗，因为如果唔系就会分唔到啊几时系女声合唱咧，几时系 Benis 咧，咁所以刻意喺风格上有做少少调整，就系、希望大家认得到Benis 嘅特色系咁样嘅。 咁我想估咧就呢首歌，我觉得喺个音乐上面应该系咪创作嘅时候都预留咗一啲空间，因为听到呢首歌里边有非常之大量唔同角色各样嘅和音嘅设计，好多唔同嘅唱法啦。咁呢个啱可能你可以介绍多啲。咁我估就系因为呢样嘢就希望。可以保留到你哋嘅 signature 嘅嘢，就係你哋玩女聲合唱就係呢樣嘢好叻噶嘛，即係大家 take turns 做 main lead 嗰個 vocal 之外，其他人可以 support 住，所以基本上我聽成首歌係冇乜啲純音樂嘅部分，全部即使 add lead 都好多好多，咁我覺得呢個可能就係你哋希望你哋嘅作品裏面想有嘅屬於你哋嘅元素之一啦。好啦，咁啊兩樣嘢可以你哋逐樣去揭曉啦。 我觉得第一样嘢先啦，我觉得其实你系啱噶，即系你系 correct 好叻一百分， 俾奖自己嘛。 我成日都话 Jamie 系最好的， 系啊，成日都话啱， 好鼓励性噶佢， 系啊， 因为我哋想呢个 group 咧都系叫做我哋五个女仔比较多自发性嘅嘢啦。咁陈山系一个明灯，咁所以佢嘅 style 咧又唔会话系佢作啦，咁所以。編曲上就可能今次我試下作，下次可能是超同作，咁呢個 Benis 嘅 group 就有好多我哋成員嘅 characteristics 喺裏面，咁但係我哋都係想保留住我哋嘅，我唔想講我哋嘅根，或者我哋喺邊度嚟，即係我哋喺邊度嗰樣叫咩啊？即係 啱嘅根啦，啱嘅你哋嘅根。 係啊，即係陳飛女聲呢樣嘢係，喂啊唔好笑，係即係和音係真係好好聽，係個即係。嗰陣時啲 concert 都係一部琴，再加就係女聲和音噶嘛。咁我呢樣嘢係我私心自己編曲上想 keep 住嘅一樣嘢。咁所以就冇錯啦，就係咁樣啦。第一個。 而你哋呢個根都應該，你哋係咪第女聲合唱嘅第二期啊？係咪第二期認識啊？ 我同 Winky 係零。第一代， 第一代添啦，已經係，哦，所以係已經係唔同代嘅成員 mix 埋一齊。 我係一八年識嘅，我一八年加入嘅， 我都 係 啊，我都係一屆啊，哦 ，OK， 係阿左同超同都一八年， 我哋一六 系啦，一六哦，即系 Jamie 同 Winky 就一六就做多两年咁样， 系啦。 其实谂翻起当时咁耐，即系都冇话咁耐啦，即系几年前嘅一个当时去认识对方嘅时候，有冇其实识落嘅时候，发现同而家再出嚟做一个组合嘅时候，发现啊，其实个个印象都几唔同，或者原来大家合作嘅程度都几唔同嘅。 有，我天命可以讲下。 我加入嗰代 Winky 系最细嘅成员。最后生，所以在我眼中他永远都是很小个。 就係就係咁樣。 其實我哋冇爭好多， 就係爭好多。 係你嗰個姐好似 嚟啦， 姐姐同妹妹嗰 啲姐妹情嚟啦，開始。 真係好，佢嗰陣時真係中學都未畢業， 係啱中學畢業，咁所以即係即使爭一兩年咧，咁你知中學同大學已經好似個感覺爭好遠㗎啦。 係我就覺得你中學咁樣咯，我嘅感覺係，即係佢仲要企正我頭頂，即係佢企我後一行， 企喺你頭頂。 后一行，即系佢唱歌好好听，我成日都哇呢、這个 demo OK 喎、啊，我嗰时 系咁，但系到而家毕咗业之后，咁嗰个感觉系咪就好似即系大过翻少少啦？好近、 啊、有嘅，有嘅，即系你睇佢个样好神啦，但系其实佢都有佢嘅灵觉嘅。 嗯， 佢嘅灵觉出现咗， 我睇到佢 个眼。有咩灵觉啊？系 唔系即系可能因為我覺得細個嘅時候，即係佢好純温純，但係其實佢都係佢嘅性格咯。我只係咁，只可以咁講，即係佢 想法咯。 有想法係唔係性格？有想法，有想法。 咁赤裸嘅突然間， 好赤裸， 好赤裸咩？ 唔赤裸， 我哋可以下一個 攬翻住，俾翻佢。 可能，我哋好似其實係冇講嗰啲 first impression 嘅嘢㗎。 你話聽有講過， 係阿鄭對我嘅 first impression 又係好温柔。你唔好笑，真系好温柔啦！但系识落之后，原来佢系爸。 你系华超同个样似俾人虾？ 系啊系啊，即系佢喺我隔篱，佢系二音咁样。之后我当时新又唔系新加入，即系我虽然系第一代啦，因为我之后去咗美国读书，咁翻嚟之后再加入嘅时候就已经系第四代啦。咁已经好多人我唔识。之后佢就系二音啦，佢就会同我讲嘢，佢会细细声。呢、个音点唱系咪咁啊？即系我就觉得，哎呀，佢好。 好 Q 温柔啊，好得意啊， 好可愛， 我想保護佢咁樣。 之後點知識落嘅嗰一年，佢就已經係出自己嘅單曲，我就哇！高唔同嘅，即系个 impression， 所以呢个就系我对阿鄭 first impression 同埋之后， 系 都哇霸气女王， 我见到好少可见到超同块面红色咁样， 佢已经笑到， 你有冇嘢需要辩解一下？ 即系你有冇其他人嘅 first impression， 你都可以讲下。 我冇嘢辩解啊，我了解多咗自己咯，睇从你后面。我對阿左嘅 first， 我有我對阿左有 first impression， 我記得啱我同你同一屆，跟住唔係你好似聽過啦， 你講 佢細個嘅時候咧，講嘢就比較直接嘅， 係 直接到去咩地步？ 唔係你中槍， 我中槍 冇啊， 我中槍咩啊？跟住之後阿左，即係因為阿左嗰陣時係中幾啊？唔係 year one 一八年嗰時 year one， 咁我都出咗嚟做嘢噶啦，咁跟住佢唔知從哪裏得知，以為我八幾年，跟住好直接嚇，你唔係八幾年嘅咩？跟住我第一次見你啫， 超直接。 跟住我幾好啊，爽直。 係， 跟住我。這個妹夠直接，不會說大話，幾好、啊、 幾好、啊、 你之前不是這樣說 的，你真的這樣想嘛，你真的這樣 想， 我現在是這樣想。 你之前不是這樣想，現在大概都圓滑了，那個人 那一刻當然呆了，我想怎麼認你好呢？ 但我現在識落我覺得是cute 的，還有有時候有一次出 show 呢， 我覺得阿左你完全是我的依靠，因為他會自己突然之間好嗨啦，跟住佢會開始自己講嘢，然後自己會開始笑，跟住我就覺得，哦，你做得好好啊！我完全唔需要驚會 dead air 嗰啲啊。 哦，突然間撻著個掣， 係我所以我覺得好好。 我都記得啊，有一個好早期嘅訪問，我曾經同阿 K 同阿左做過嘅，就係2018年女星合唱喺醫館搞嗰陣時，跟住然後咧。阿陳生就捉咗幾位嘅女仔出嚟啦，咁樣啦。阿左嗰個模式係咧，一坐低問佢問題，佢就笑噶啦，佢冇答案，佢淨係笑。 就係嗰個年代嘅佢咯， 係啦， 就係嗰個年代。 所以我都印象非常之深刻嘅。 係啊係啊， 佢而家都 keep 到啊。 係啊 ，OK， 幾好啊， 好好咁樣。 係啊，你都 keep 得幾好啊，咁。 好開心㗎，你見到佢真係 好開朗喎，原來我喺大家眼中。 係咯，咁阿左咧，你心目中又有冇其他成員係嗰個 first impression 同而家即係有啲已經都唔同啦，即係大家都成長啦，或者點樣啊？ 我唯一最大最深刻就係 Jamie， 因為 Jamie 咧喺我中學嘅時候我已經 follow 緊佢啦， 即係細細個聽佢唱歌 嗰啲。跟住我第一 次見到佢就已經應該係澳門，係咪澳門呢？今日就係 rehearsal 緊澳門嗰次啊！咁嗰陣時我就覺得佢係一個好難接，就係好遠嘅人啊！因為我真係細細個真係睇住，咁啊，所以佢唔係就係隔住咗個 mon 咁睇，跟住哇，好似見到明星咁啊！哇，跟住但係之後原來佢都係同我哋一樣，都係傻傻地。 佢会无啦啦笑好耐，笑啲好无聊嘅。琴日我屋企有阵泡菜味，我就大讲我屋企有阵泡菜味，佢笑到喊啊！但我唔知点解， 因为佢寻日好忙，喺屋企度又换衫又点香薰，之后又我斟水俾你饮， 招呼你哋嘛。 佢寻日喺屋企换咗三套衫啊！ 点解你摆齐啊，师傅？一晚换三套影相 喎。 所以我就觉得成件事好笑，即系佢仲啊，佢仲喺度处理紧佢间屋嗰阵味咁样， 好有仪式感， 系啊。 咁但系即系啱啱大概都了解咗，即系 Beanies 嘅成员嘅一啲即系特色啦。其实去翻《公主抱》呢首歌个主题啦，其实今次系点样去定立呢、這、一个呢一、這个嘅系啦 ，sweet 啲嘅系啦。 呢个时候又要分享一下我哋明灯啦， 就系 神山咧，佢喺呢个创作嘅开头，譬如我同 Jamie 咁样同佢就会倾偈啦。咁喺度倾讲啲 keywords， 佢话你哋自己有啲咩爱情故事啊，要真实嘅你最中意系啲乜嘢？咁开始有啲 keywords 啊，咁讲下，突然间弹咗《公主抱》呢个字。咁你平时可能其他人创作都系嘅，你可能有个 keywords 就会 search 咗啲咩？啲relevant 嘅嘢噶嘛，跟住我就 search 到咧，有個新聞咧，就係、是、有個男朋友，佢就想好 man 咁樣抱起個女仔，咁結果佢入醫院，因為佢隻手斷咗。咁跟住咧，其實我都笑到癲咗，跟住我笑到癲咗咁講呢個新聞啦，跟住陳生都笑到癲咗，跟住佢就得啊。寫呢個 ，公主抱三個字嗰時係邊個拋出嚟？ 我記得係陳生話你哋即係拍拖想男朋友對你做啲乜咁？ 係咪因為我哋話冇試過俾人公主抱 啊？ 係 啊，佢特登開咗會召見我哋，就係問我哋想男朋友對我哋做啲乜？ 係啊，咁我哋就噏咗一紮嘢， 係 咁樣咯。即係公主抱就可能係我哋冇有啲人冇被試過公主抱，或者有啲人被試過，跟住就好似後屘就繼續呢個 conversation。 即係唔係五票通過嘅？係有啲人試過，有啲人冇試過。咁但係呢個 topic 都好似幾得意， 有趣 咁。係啊。 咁然後我就會問啦，咁邊個試過啊？ 系啦， 边个试过 俾人 公主？ 咦？ 我拍 MV 嗰时，你两个都试过 ，MV 试过咯， 我试过啦，竟然系我， 系 你 两 个， 你个轻轻拍得竟然系我， 霸气女王嘛，竟然系我。 咁你哋有冇咁喺 sharing 当中仲讲一啲咩？自己希望另一半系即系头先讲，除咗公主抱以外，系为你做嘅嘢，嗰啲 fantasy 啊，嗰啲系有提出过嘅。 歌詞嘅所有嘢 有我買你哋好似有拋過出嚟係買早餐啊，跟住要24小時 on call， 跟住要同你 FaceTime 咁樣。係我有收集佢哋，因為詞係我寫，咁我係有收集過。因為講真，一開始收到呢個公主抱呢三隻字，我真係一頭霧水。 要平時好霸氣噶嘛， 同平時諗嗰啲唔同啊， 好 sweet 㗎。 唔係咁啦，但係我覺得我覺得係好嘅，因為咧佢哋諗呢一個即係呢個 idea 嘅時候，我係唔喺度嘅，咁我覺得好啊，咁即係就確保呢件事係絕對係勾落我本身會諗嘅嘢啦。咁係啦，咁收到公主抱呢、這個依、這個 concept 之後咧，我都掙扎咗一陣嘅。咁有同陳生講過一個電話，咁佢就即係佢有說服到我。咁佢同我傾完呢個電話之後，我就諗啦 ，OK， 咁我有一个那个转念系就系我觉得 OK， 如果我系要一个填词填得好嘅人，我唔应该系得一个视觉出发嘅。咁咁同埋即系如果譬如人哋去睇一对女子嘅组合，咁佢哋会想听一对女仔唱啲乜嘢咧？咁似乎公主抱又真系好啱数，即系会系人哋觉得一对女仔唱出嚟应该系会几好。咁我就系咯，咁我就跳入呢、這个少女嘅心事入边，就去揾咗一大堆，即系会呢啲 fantasy 出嚟就写咗落去啦。不过其实我发现大家都唔系太野蛮嘅，因为我记得你哋都最终唔系话写咗好多嘢。 我觉得我嗰个都好野蛮。 你嗰个系点样啊？ 我嗰个系我起身嘅时候，你已经要起身。 哦，好野蠻啊！呢個 唔係野蠻喎，直頭變態。 呢個變態喎，呢個 唔止係野， 呢個變態喎，呢個 喺男仔嘅角度， 喺男仔嘅角度， 我起身，你都起身。 我都曾經有過呢個願望嘅喎， 就係願望咯， 係咯，係 願望。即係希望你醒嗰刻，對方已經醒咗啦，最好煮埋早餐喺度俾你咁嗰啲。 哇，其實又真係幾～ 咁咪要前一晚約定幾多點起身咁樣？ 你5:30起身，我7:00咁。 哦，係啊，係啦，即係一放一擘大眼就已經係有曬好靚，仲擺到好靚，跟住有曬士多啤梨咁樣嗰種嘅。 啲陽光射落嚟，跟住就早晨。 你起身啊？ 係啊，即係嗰啲咧。 我煮咗早餐俾你。 咁至於去到嗰個編曲方面，今次都即係比較 sweet 啲啦。咁啊，係有咗呢份詞先去決定。定做呢一类型嘅编曲，定还是系其实已经一早决定咗做呢个方向噶啦，咁然后先调翻转写词。 我嗰时系作咗3首歌嘅，有2首系旧作嘅，有1首系特登为咗呢一个5个嘅女仔嘅团去作啦。咁我就都系尝试即 pop R&B 少少。咁俾咗陈生听之后，佢就 kind of 系个明灯去指导住今次个 style 啦。佢就话。你头嗰2首歌都有啲好嘅位，咁不如你试下将呢2个好嘅位摆落你特登作嘅嗰首歌度，之后就抛出嚟俾大家听。咁因为我本身嘅作品都系比较多 beat bass 嘅，咁我哋就倾啊，可唔可以加啲可能譬如 acoustic piano 啊？咁我又拎走个 synth 啊，可唔可以加啲即系 guitar 啊？咁我又拎走第二样嘢。啊，啲鼓可唔可以冇咁大粒啊？咁我又变翻个细粒啲嘅鼓，即系冇咁好似 electronic 咁样。咁最尾就。即大家其實都有幫手，就變成是一個大家都喜歡的 version。 係，咁至於去嗰個啲和音嘅設計啊、構思嗰一樣嘢，即係今次首歌裏邊有聽得出就好多唔同嘅部分。咁有冇話係咪大家一齊都有翻去參與去設計啊？定因為係主要有一個可能去做 arrangement 多啲嘅 vocal？ 我記得我係幫佢哋錄音嘅時候， 我哋喺出邊， 佢哋喺出邊諗咯。之后谂完就即刻就再录咁样咯。 我哋有 Winky 同阿左，左担当呢个， 好快手啊！佢哋好快手，真 系。咁有冇其实佢真系去谂一个即系叫做 backing vocal 嘅设计上面啊，啲 arrangement 有冇即系 basic 上面系会谂啲乜嘢嗰一刻去得出而家嘅结果咁噶？ 其實我記得我哋有特登去想貼近翻女聲合唱本身啲和音嘅設計係有佢嘅 style 嘅，即係譬如有啲即係 hold 住個中文字做長音，跟住去做一個長嘅和音咁樣，好似人哋啲呼哈咁樣，跟住又會有哈哈，就好似我哋女聲嗰啲忘記不棄嗰啲叭叭叭嗰啲，即係會有特登 design 到少少想做翻女聲合唱嗰啲和音嘅 element 咁樣。 同埋我哋其實嗰陣時傾嘅時候咧，可能因為大家嗰啲諗法都比較似，所以咧好多時其實即係可能當。阿左提出一个，跟住其实大家都诶系、欸，其实就系、是、即系大家都有差唔多嘅谂法，咁所以我谂都系我哋嘅默契咯， 系补位机制，我谂上边嗰、那个，佢谂下边嗰、那个， 系有啲咁样， 系 咁去做呢一啲比较类即系叫做流行曲式少少嘅作品啦，会唔会即系喺一啲声部嘅分配上，其实同以前即系唱女声合唱个谂法会唔同咗，定还是都会根据之前大家分好咗嘅位置，大家去。去唱翻適合嘅一啲聲部咁樣。 我覺得反而應該係我哋嘅唱法、唱和音嘅方法係同以前好唔同嘅。即係我哋以前唱和音嘅方法就係我哋要 blend， 同埋我哋啲嘢要好清、好 clean 嘅，唔好要線嚟線去嘅啲中文字。但係我哋唱翻呢啲 production 嘅和音，我哋就要好貼近本身唱緊 melody 嗰個人嘅 texture 同埋個唱法。咁所以呢度我哋自己都要 adjust， 即係我哋都有 adjust 過咁樣。 係。咁有冇話去到甚至乎邊個唱邊一段嘅分段，其實都要有一啲嘅背後嘅所謂嘅思考嘅機制，點樣去分工，邊個開始唱啲 verse 啊，邊個唱邊句咁樣 嘅？ 其實我嗰時作歌就已經係諗緊我哋五個把聲去作咯。咁除咗可能譬如話有少少句同句之間嘅 overlapping， 似翻啲即係。不是一首歌分开你唱那句，你唱那句好像散收收那样，这个第一个设计。第二个设计就是我那时都已经是即是因为唱这么久歌呢已经知道大家的声是怎样，那我的 range 都已经设计到有些很高音我平时唱不到的，我就觉得因为阿左在这里，所以我可以加这粒音。 哦。 是这样，即是例如这些这样的东西。 之後冇啊，其實第一次錄音我都係。即係咁以分咁樣啦，但係最尾陳生都話：啊，你貼得幾重喎、啊、咁樣。 咁到真係錄音嘅過程當中，真係做自己第一首歌錄嘅過程，會唔會用嘅時間長啊？定要話係反而前期可能分好曬啲嘢，真係要落手錄，反而都 OK 咧個時間上面有冇 啊？我哋錄咗三個 session 啦、 嗯。嗯嗯，我覺得五個女仔嚟講都唔算耐咯。不過我哋初頭即係 experiment 嘅時候係好似係咪阿左同邊個咧？阿左同 Dan 阿 Dan 阿左同阿 Dan 係啦，佢哋係唱曬成首歌嘅、嗯，因為嗰陣時陳生喺度嘅第一次，佢就睇住我分咗邊個打邊個咁樣啦。咁但係可能佢會覺得啊，一定要聽過先知道。咁最尾就係佢哋兩個唱曬成首歌，佢就發覺誒、欸、又好似係佢係要唱呢句喎。咁之後靜落嚟嘅嗰啲，我哋就。啊，咁就系啦，就补咯，慢慢就啊，信你啦，呢度咁样就咁样分分分。 咁、嗯、啊，所以出咗呢一首歌之后，咁啊，因为一开始都有讲嚟紧，你哋好似都会谂住有 show 啦，跟住之后今年嘅 plan 大概有冇得俾我哋知道下同期待下会系点咧？ 我哋准备紧我哋第一个 show 啦，咁样。咁啊，但詳情就唔講住啦。 嗯， 係啦。咁我哋目標就係完成咗第一個 show 之後咧，我哋就會快馬加鞭咁樣咧，去準備我哋第二首歌啦。 嗯， 係啦， 係啦。咁所以大家就可以期待住 Beanies 今年嘅動向啦。謝謝五位 ，Thank you。 至少半次。 节目完结之前听过由陈飞扬成女声合唱之前的歌曲，歌名叫做《最后的歌》，听日5点钟再见，拜拜。